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633集，眼见未必为实。赵普和林烟火异口同声，两人同时想到了之前殷兰慈和陆雪儿联手退敌的那一招，几乎无法破解也无法抵御的四面楚歌。而再看青龙，就算他用尽内功防卫，但是过强的内劲和四面八方无数把小刀防不胜防的袭击瞬间将他覆盖了。赵普和林烟火咧嘴一皱眉，就听到万千破空之声一起发出。此时天地万物瞬间凝固了一样，世界安静了下来，无声了片刻之后，轰一声巨响，四周围所有的冰都碎裂了，巨大的内劲往两边扬起，中间空地上的雪花四散飞扬，展昭和白玉堂收了招，搞定。再看对面的青龙，只见他静静地站着，忽然一扬脸，大喊了一声之后，身上出现了无数个崩开的血口，血光飞溅，青龙像一件破碎的泥塑一样轰然倒地。以青龙的内力，他当然没死，然而此时的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反抗的能力，趴在地上。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两人也是长出了一口气，他俩也算用尽浑身解数了，总算是赢了。就在两人松懈的时候，忽然就听赵普和林烨火大喊了一声：“ 小心！” 与此同时，原本烂泥一样瘫在地上的青龙忽然弹起，像一把血刀一样带着内劲，对着展昭和白玉堂就撞了过去。这是同归于尽的恶毒打法，无论谁接到这一撞击，肯定是重伤。展昭下意识一把推开白玉堂，白玉堂也下意识一把推开展昭，两人一下子谁也没推开谁，千钧一发之际，白玉堂一把将展昭挡在身后，展昭却是一拽他袖子，将他扯到了自己身后。就在两人都想替对方挡住这夺命的一击的时候，忽然眼前一个人影落下，随后天地之间像是瞬间被冻住了，冷的人连血液都凝结了一样，全身麻木。 外公。 这次脱口而出的不是展昭，而是白玉堂。就见陆天寒挡在了两人身前，抬手一掌，半空中就见血淋淋几乎支离破碎但是面目依然凶残狰狞的青龙被整个冻在了一座巨大的冰墙里一动不动。陆天寒收了掌，回头看展昭和白玉堂不满：“ 你俩还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呀。” 展昭和白玉堂松了口气，已经赶到他俩身后的林烟火和赵普也是长出了一口气，真是千钧一发。陆天寒看了看众人身后，展昭和白玉堂回头，就见阴侯和天尊抱着胳膊在后边摇头， 虎头蛇尾。 两人都有些郁闷，正准备回去，展昭突然开口：“ 小四子看到的是真的。” 众人都一愣，展昭指了指白玉堂身后不远处矗立着的半块冰墙，就见冰墙里映着一个影子。白玉堂就站在冻住的青龙的前边，而另一边的一棵树上插着一根刚才青龙射出的袖箭，袖箭映在了被冻住的冰墙上，从角度上看就好像是插在了白玉堂映在冰墙上影子的胸口的位置，而青龙那血丝胡乱的身躯被白玉堂挡住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就好像是一滩血。这景象经过再一次的反射映到了对面残留的半块冰墙上，正好是一个白玉堂躺在血泊里胸口插着一根袖箭的景象。展昭伸手轻轻拍了拍白玉堂肩头和头顶上的雪花，笑得释然：“ 果然双眼看到的未必是真的，我家耗材是福大命大吉人天相。” 应天府衙门里因为及时疏散了人群，因此刚才的骚乱只造成了一些人轻伤，没有人死亡。公孙给几个伤员处理了一下伤势，最严重的也就是有几个年纪大的晕过去了，休养一下应该很快就能康复。将伤员都处理完，公孙和小四子回到了衙门院子里，焦急地等着众人，尤其是小四子捏着手指头在院子里团团转。萧良拽着他： 江儿，你别着急了，不会有事的。 回来了。 说话间就听紫影喊了一声，众人下意识抬头，小四子赶忙跑到公孙身边往门口张望，就见赵普第一个走进来了。九王爷低着头，似乎情绪低落，公孙心里咯噔一下。 怎么样了？你们都没事吧？ 小四子仰着脸往后看，就见随后林业火也走进来了，边走边摇头叹气。再后边展昭走进来了，也是垂头丧气。三个人站在了门口，看着小四子那神情，小四子就觉得心里哗啦一下凉了半截儿。就在小四子嘴扁起来，眼圈也渐渐红起来的时候，三个大人绷不住了，赶紧往旁边一闪，最后边白玉堂走了进来。公孙长出了一口气，小四子也瞬间破涕为笑了，欢呼着奔向白玉堂。白玉堂伸手将小四子抱起来，见他都快哭出来了，伸手捏了捏他腮帮子。小四子睁大了眼睛瞧了瞧，又上下左右检查了一遍，确定白玉堂一点事情都没有，才放心了。 小四子这次看到的是不准的吗？ 本来是准的，不过幸亏你看到了，提醒了展昭，所以救了我一命。 这耗子竟然说瞎话哄小四子。 真的吗？ 白玉堂点点头，戳了戳小四子的肚子。 真能干， 多谢你啊小四子。 小四子红着脸笑得还挺腼腆，搂着白玉堂的脖子蹭来蹭去，心情瞬间阴转晴，太阳都出来了。赵普走到公孙身边，公孙瞄他： 你竟然联合他们吓唬小四子。 赵普笑了笑，指了指还搂着白玉堂蹭来蹭去的小四子： 展昭的主意，你看咱家团子现在多开心呢，以后估计啊也不怕自己的能力了。 公孙摸了摸下巴点头，又瞧了瞧蹭够了白玉堂扑展昭怀里继续蹭的小四子： 哎，小四子又羡煞多少好闺女啊。 王爷有惊无险自然是好，那案子…… 哦对了，抓住个人。 包拯下意识地看门口： 人呢？ 人啊，在外边，折引他们准备的马车去拉回来了，有些重，估计要一阵子。 有些重？难道袭击展护卫和白少侠的是个胖子？ 半个时辰后，包大人看着影卫们用马车运回来的冰雕，算是明白了赵普的有些重是怎么个意思。 这展护卫他还活着吗？ 包大人看着冰封住的那个血葫芦一样的青龙，看展昭，展昭歪着头琢磨了一下，摇摇头： 没准儿， 以他的内力没那么容易死的。 这时阴侯走了过来，顺便看陆天寒： 你也是打昏他就行了嘛，干嘛冻住他？ 他要杀我外孙，刚才要换作是你，他早就碎成渣子了。 殷红摸了摸下巴，觉得倒也是，在解冻之前，一群老前辈外加开封府其他人很好地围观了一下冰雕里的青龙。良久，陆天寒看殷红： 你认识？ 不认识。 天尊，是你仇人啊？ 从来没见过。 他说他是青龙。 殷红和天尊等几个老人家都忍不住笑出了声，表示根本不可能。 可是这把的确是青龙三郎吧？ 林业火将捡回来的青龙的长刀给众人看，天尊接过那把刀瞧了瞧，在手中转了两圈之后一用内劲，突然就听到枪一声。 再看，就见那根棍子的首尾都出现了两截刀刃，全部都是三边三刃，刀长接近九尺，寒气逼人。殷侯微微皱眉， 竟然是真的。 但是青龙并不能完全解开这把刀， 他的内力也没那么醇厚，掌握起来也是不熟练，感觉和轩辕劫有些像，内力不伦不类的。 我见过他。 这时展昭开口，众人都看他。 你什么时候见过他？ 展昭之前怕殷侯担心，所以将梦中看到鹰王那一段给隐瞒了没说，不过此时事关重大，于是展昭将殷侯拽到一旁，捂着他耳朵叽里咕噜说了一通。殷侯听完瞧着展昭，展昭望天，殷侯无奈了，捏住他下巴晃了两下。 你还挺机灵。 那是猫爷来的，能不机灵吗？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